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我们回顾一下去年吧，说说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 来一个总结式的发言了，总结式的节目， 很适合。 窗外的云，它该去哪儿？缓慢舒展。在这周中盛放地毯，听到他们说。 第一首歌呢是孟凡明的《等一场雪》。 寒冬等初夏，无足的重影里等不到他的回答，昨日的他会丢在哪，轻摇了往事淡写晚霞，黄昏是这座城市总那么大，却没有我的家，所以走吧，别轻。 这个朋友哈，他叫做慢安安安生活，他说呢，终于怀上了狗崽子，还是两只，哇，看来双胞胎啊， 双胞胎啊，恭喜恭喜， 哇，真的好棒呀，这妈妈了。 魏晨的大橙子酸丢丢，他说呢，大学毕业第三个月，月入10000+，年假结束后呢，升了主管，虽然真的很累很累，昨天还给爸妈都买了新年礼物。喜欢的化妆品和衣服可以不问妈妈要钱自己买了，我觉得这是我2017年最大的成就了。 真棒， 这个朋友发展的真快啊，大学毕业三个月就已经这样了， 月入10000+，萱草都没有能够做到这样， 比莫大人强。 做个小太阳啊，小太阳，他说呢，毕业工作两年，用自己的公积金给家里买了房子，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而我呢，也忘掉了4年多的前任，遇到了那个对的先生。 等到他们说无助的绝望，不全然惜别，也不会再像一丝阳晴朗，任苦涩杂乱攀爬，昨日的他会丢在哪。 小小小桃夭，她说呢，终于要和男朋友订婚了，家人一开始极力的反对，到现在的接受，我们经历了大学毕业，也经历了初社会的青涩，现在我们终于要订婚了，因为他我开始听酷我音乐调频，楚先生，我是永远爱你的苏小姐。看来男朋友做了很多宣传我们节目的事儿。 请你别害怕一个人走啊，等一场雪浸透融化，窗外的人他该去哪，缓慢舒展。 这个朋友他叫做景 B2， 可能是景柏然的粉吧，他说呢，上了大学，对，上了大学，并且碰到了三位很好很好的室友。哎呦，我想说，遇到很好的室友真的是你的福气呀、 对，毕竟朝夕相处好多年呢。 对，一定要感谢他们的这个救命之恩，没有取你的小命。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，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，也只是怀念，一滴滴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任然的新歌了，叫做空空如也。但是我希望你的这个过去一年不要空空如也， 要收获多多啊。 对，满满当当的收获呀。 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，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，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，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 遇上张梦琪，他说呢，我在过去的一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撩到了我男朋友，祝福我吧，嘻嘻嘻。 祝福你有手段呀，小姐姐。 祝福你，嘻嘻嘻。 这个朋友他叫做芬芽 fly， 他说呢，考上研究生了啊，真棒， 恭喜恭喜， 比仙草棒，仙草都没有上研究生。 卷毛他说呢，连续拿了三次学院的一等奖学金，还是预备党员，还做了副主席，学生会的。 可以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都是这么优秀吗？好骄傲。 又是月薪过万的，又是拿奖学金的，又是考研的。 我想跟他们混啊，莫大人。我不想跟你混了。 莫大人也不错的啊。 你跟他们混比较有前途一点，我觉得。 好吧，你去吧去吧。 空如也，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，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，一切的星光都已陨。 傲娇的小鹌鹑他说的，2017年的最后两个月体重成功破百，我也是很棒棒的。他说括弧在抱着熊在床上哭晕中。 这个破百是说终于低于一百了吗？ 没有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说自己体重过了一百， 胖了、啊、 对，要不然怎么发一个哭的表情呢？ 啊，真是成就，很大的成就。手指尖的一抹阳光他说呢，去年一年挣了1000块钱，没有对象，没有脱贫，脱发倒是不少，不说了，让我哭一会儿。 我觉得这个朋友应该是个学生或在校的吧，我觉得工作不可能说一千块、 嗯、 对吧，我觉得、 嗯、 如果是学生兼职的话挣一千也不错啦。 嗯， 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，等过去或是我如今速写，无所谓让痛重叠。 下一首歌来自王俊奇的我多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 对，这个也是17年最热门的一个网剧啊，叫做什么单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，那个很火的插曲、 啊、插曲啊。 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皱纹，嘴角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，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。我 更爱吃肉他说呢，最大的成就呢应该就是20多年单身记录的保持至今。 嗯，呵， 敢不敢打破一下吉尼斯呢？终身单身 不敢，我就不。许画画他说呢，不化妆不挑衣服的去图书馆考雅思 啊，这是去年的成就了，就是说已经抛弃到个人形象了、 哦、嗯，就是为了一切，为了雅思， 一切为了追梦、 嗯、这叫舍得吗？ 嗯，其实萱草现在也是这样的状态，我现在出门完全就是不挑衣服，也不化妆，也不怎么打扮，头发随便一卷就出门了、 哦、我还以为萱草也在考雅思呢。 可以有这个，可以有。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摆脱掉你，我要出国。 没有出国，我会 跟外国人一起做外文的节目。 出国我要打电话把你叫回来录节目。马舒萨他说呢，读了整整60本书和40多本杂志，写了10万字左右的132篇的读书笔记，很充实。 哇，很棒棒哟，比萱草能写多了。 嗯，很热爱文学的。 一滴水不是海他说呢，2年前拿到驾照，2年后的同一天提了一台车 A4L， 心心念念，终于 得偿所愿。 两年前呢，还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买不起了，努力真的可以实现那些曾经以为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。 嗯，加油加油。 哎，莫大人，你看莫大人呢，就已经全国巡回完了，但那个车还是没有换。 不是因为摇不到车牌吗？ 这都是借口，莫大人，没有车牌也可以换车。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 下一首来自于金玟岐的《爱呀》。 嗯，爱呀。 爱的惊心动魄，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爱呀，爱呀，好像风中沙，轻轻吹过你的手掌，却握不住它。有时候。 刘若英的小尾巴，她说呢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同样是艰难的选择，是在外地还是回老家。不喜欢快节奏生活的我，一心想自由安稳的我，毅然决然辞掉了北京的工作，回了老家，并且地球不爆炸，我都不后悔。 对，我想说关于这个事情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哈。嗯，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，是吧？ 嗯，开心就好嘛。 嗯，摩西摩西，我是甜甜。他说呢，熬过那些无人的清晨和深夜，只因踏上一条考研路。现在在家，在等结果。啊，那不知道这个节目播出的当天，这个结果应该出来了哈，不知道是怎么样的，希望能是一个好的消息吧。 一定通过了，加油。 挣扎，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，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，话来不及说，在心里翻滚的变成感情线的分岔，提醒 子乔仙子。他说呢，来大重庆读研，遇到女神导师，干劲满满，写了三篇论文，沉迷于火锅串串、干锅、铁板烧、冒菜、麻辣烫无法自拔，坚定读博信念，为成为高校教师的终身理想而奋斗。未来的大学老师、 啊、对，我觉得我也好想去重庆啊，因为就传说中的一个3D 的魔幻城市、 啊、 还有那种各种火锅呀、串串、冒菜，是吧？好想吃，流口水了。 我特别喜欢吃锅盔。 嗯，期待一下。 嗯， 杨一阳的苏玉宁，他说呢，遇到了一个好人，但是呢，我貌似把他弄丢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努力找回来的，求祝福。 嗯，加油，加油。 嗯，对，如果努力找回来了之后，希望你能够分享一下你的经验，怎么找？因为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人想要知道，应该要怎么找回来自己以前的感情。 覆水难收啊，是吧？安琪儿他说呢，最大的成就就是把臭小子生了下来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刚开始还是大学宿舍，每天早起起床的时候开始放调频，转眼间我儿子都出来了。 啊，轩嫂还不是一样，我的女儿出来了。 想说做妈妈真的不容易呀、啊，天下的妈妈都很伟大。 下一首歌来自飞儿乐队的《千年之恋》。 灰色的生活将我卷入了迷雾中，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。 不断的冒泡泡，他说呢，工作一年多了，工作上呢总是感觉很忙，真的，妈的，女朋友都嫌弃我太忙，分开了。虽然呢晋为副主任买了房，但是真的不快乐，不快乐，感觉心很累，人生啊，哎，太多无奈了。 买房的这件事有没有告诉前女友？也许他就回来了。 对的，是的，这就是找回前任的办法。 告诉丈母娘，我买房了。 然后丈母娘就会推着女朋友回来了。 对，阿锦是个爱八卦的人，他说呢，换工作期间去了几个城市，喝了几杯咖啡，看到以前的他们都还好，终于放下所有的过去，回到自己的城市，准备在这儿扎根到老。再见青春。看来在别的城市有很多故事啊。 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，是你在尽头等我，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。 Oh my god，七八九，他说呢，七天连锁酒店的黄金会员变成了铂金会员。 哇， 请说出你的故事。是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然后遇见了多少人呢？ 小更生他说呢，大概就是累积观影票房达到了300亿吧。你是把所有破亿的那个电影都看了吗？ 累计票房。接下来的小新他说呢，2014年3月找到工作，4月份和家人去泰国玩，6月硕士毕业，7月拿到驾照，10月第一次靠自己去了想去的城市西安成都。最大的成就呢，莫过于幸运地抓住了2017年的小尾巴，找到了那个可以一起牵手去杰伦演唱会的大白羊。不早不晚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嗯，真好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过去这一年真的很幸运啊。 祝福你啊，小新，希望你能够和你的小白羊一起走过一年又一年哈、啊，然后听无数场杰伦的演唱会， 听无数期莫大人和萱草的节目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唐禹哲的《最爱还是你》。 你留在我心中熟悉的表情，每个温暖纯白的记忆穿越了距离，拥挤的人潮没有人知道。 一星轻点，他说呢，仔细想了想，准备说一个引人感叹的成就，想了半天好像没啥成就，我怎么就过得如此平庸呢？啧啧啧，过去一年没有成就，觉得自己， 其实我觉得平庸也是一种福气吧，看自己怎么看了。不过还是希望你能够在新的一年中能够 有的愿望能够实现吧，是吧、 嗯、 能够做一些让自己回想起来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。 嗯，平平淡淡也是真嘛，也挺好的。 对， 互相吸引，慢慢就会靠近，还是要爱你，时间会证明我爱你的勇气，牵着你的手才知道是永久。 邂逅小姐在窗台，她说呢，几年前她推荐的调频，去年她说不想异地，然后呢抛弃一切去找他，在他的城市找工作，写论文照顾他，成就呢就是硕士顺利毕业了。她说这个阶段发现我们不合适分手。恋爱近五年，那个阶段她认识了一个新的女生，可能聊起来觉得处处比我温柔大方善解人意吧，所以呢说我性格有问题，说没有结婚的感觉，他们已经谈到了订婚。 哦，真的好可惜呀、啊！不过错过的就不是对的，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。 这个、人已经不爱你了，就放手吧。 嗯。夏天99866，他说呢，大概就是茫茫人海找到自己心爱的人吧。2017，所有经历都不如这一件事儿。记得有一句话说，为了遇见你，花光我所有的运气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遇见你属于我们的好运气才刚刚开始。你是那个可以住进我心里，值得让我去惦念的人。我爱你，张磊。如果萱草和莫大人读到这条留言，2018年我们就结婚吧。哇、 嗯、 看来我们还大功一件啊，帮到了他。 结婚结婚结婚开始起哄。 祝你们幸福啊。 嗯。 想把画面都带回走，你留在我心。 连将没有木杆腿，他说呢，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今年我量身高1.88米，去年我量是1.89米，太棒了，我终于成功缩水了，好开心哈。没错，我是女孩子。 哇，女孩子1.89米也太高了。 哇，真的1.89米就有点让人觉得负担了吧。 怪不得，我记得我今年巡演的时候遇到一个1.9米的女孩，当时我跟她合影的时候特别尴尬。 哦，那没准就是她吧。 有可能是她，我踩到椅子上和她合影。 你干嘛要踩到椅子上？你会不会觉得在她身边觉得她像姚明一样？ 哎，对 对 姚明一样的存在。 对，这就尴尬了。 是，然后她轻轻一捏就把你给拎了起来。 太尴尬了，就像小兔子一样把我拎起来、 嗯、 好了好了，说了好多说了好多去年的成就啊。哎，其实刚刚说到萱草发了新书嘛，莫大人其实也有个小成就啊，发了自己、 哦、那就不要说了，我们直接结尾好了。 发了一张自己的专辑也是蛮开心的啊，小小的里程碑、嗯、值得纪念啊。我和萱草也越来越好了，希望我们以后越来越好吧。 我们俩没有好啊，不要让大家误会。 我们各自都很好， 各自安好，各安天涯好了。 嗯 嗯、好的，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。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成就哈、 嗯，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中有更多新的成就。嗯、那我们到明年，对，我们到明年年末的时候再一起分享。 好，那咱们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 嗯、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 最爱还是你，这是我的决定。 像宇宙相对的心，互相吸引，慢慢就会靠近。还是要爱你，时间会证明我爱你的勇气。牵着你的手，才知道是永久。这一次我放弃了所有，只为能再与你相遇。最爱还是你，这是我的决定。像宇宙相对的心，互相吸引。